我讲完㗎啦。 唔好讲个话题啦，不如嘛。 係啦。因为从中靠你啊。 最重要一样嘢嗱嚟緊呢我哋就下个月啦即係呢个17号咁就个网聚啦係咪即係呢个即係又要踊跃呼吁下大家各位係咪喂 cut 过嚟画面先。唉真係。咁呢个大食会网聚啊。咁就呢喺呢个筲箕湾嘅即係呢个翠意鸡啦係咪咁、嗯、就嗰、那个我哋嗰个餐牌都出埋嘅其实係咁就呢有啲咩食呢咁样唉有好多人就话喂呢、這个呢排院长好黑 sell 喎係咪佢有份呀 冇冇冇 佢冇份係咪只不过佢即係接头嘅啫咁样。咁嗱大家睇下先嘩有呢个美食呢、這个美式翠薯王啊咁仲有呢个春卷拼咖喱角肉丸拼呢一个呢即係香草肠啊。 喂好多啊 又有呢、 這 个 喂大佬。 仲有呢个咩喎鸡翼配制呢个柠檬蜜糖喎炸鸡又有喎野味烤鸡又有喎哈哈哈拼本系咁咩嚟嘅呢 喂 真係要嚟先知啦。係咪咁啊仲有三色呢个蔬菜条啊迷你羊蟹盖喎哇大佬。迷呢个迷你紫甜薯啊沙律又有啦。 你搞到阿龙喺旁边系咁喺度笑好开心 喎。咁啊仲有迷你焗饭或者焗意粉。哇最紧要就系之后咧，甜品都有呢个 cheesecake 啊， 我未食晚饭， 或者三分二都唔食得。 最重点啊嘅一个压轴咧，就系呢个露炒花生特备现场版啊嘛，系、 哦、 嘛， 咁 样，咁啊即系嗱，咁就系、 是、会公开点解佢 block 租新嘅原因系嘛？ 系咁啊，唉、哎，你唔好讲呢啲私怨嘢啦。 我唔知啊。 咁啊，就呢个11月17号礼拜五就呢个7点后， 好、 嗯，咁有好多网友咧就非常之慢热嘅，其实就即系、就是、我。過往我哋搞過兩年網聚啦就通常啲網友呢都係去到最後關頭啊先至報名㗎。咁呢個好危險㗎大佬即係即係因為其實我 今次唔係倫敦大酒樓啊大佬。 係啊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北即係你話嗰個空間呢好細嘅其實就即係你話走盞嗰個時間即係好少㗎。即係如果你話最後尾你話一湧而上全部報名嘅話呢咁我哋就好難搞啦係咪 唯有留返宵夜食。 係啦咁留返宵夜食啦。咁樣咁宵夜食咧，咁我哋就因為其實都希望即係留翻啲字口，咁啊我原本我哋上個禮拜就即係宣布咗係12月2号嘅，咁啊我哋就應該順延一兩個禮拜，可能即係12月9号或者12月6号。咁首先而家大家就踴躍報名，即係而家呢個大食會網聚先。係咁啊，即係咁啊，探長係咪你自己會？ 唔係嗱嗱，其實我有買一飛啊睇 Clock and Flap 嘅，但係原來呢啲聽眾咧冇乜睇 Clock and Flap 咯，可能即係同你揀呢日已經撞曬期。咁呢我都盡量會出席嘅原因呢就係呢我 七點好早你 其實嗰日嗰啲 band 呢我都唔係好想睇嘅老實講。咁呢同埋呢我講下翠意雞先即係作為一個港島東區嘅朋友呢好起朵喎。因為我成日撞到啲街坊呢佢都喂嗰間好食我你未食過啊。但好可惜呢就係我而家戒咗澱粉呢我見到個餐牌三分二我都唔食得嘅。 咁咪食曬三分一佢 囉。係啦冇錯唯有食三分。唔係我仲要徵詢下我老婆嘅意見嘅。因為我哋一齊睇音樂會㗎嘛諗住。咁所以咁如果嗰日個 line up 真係好差嘅話呢我再吹雞叫多幾個花生台我有我嘅朋友一齊去先。 好 叫佢哋報名先。 各位踴躍報名啊！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就比較慢熱啦、啊，啲網友，咁、就可能就覺得未到最後關頭啊，都未即係揸到主意啦。咁即係因為其實主要就其實呢個網聚咧，就希望係答謝翻即係有 join 呢一個叫月費計劃嘅網友嘅。咁就即係亦都希望即係留翻多啲時間，其實同啲網友做啲交流啦，係嘛？即係少人有少人嘅好，就係其實每個網友。即係我哋可以俾你嘅時間咧，亦都相對多啲，係嘛？多啲時間傾偈，呢、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啊，就講到呢個差唔多啦，咁樣樣。咁啊，呢、這個禮拜嚇就我哋見到，喂，我哋開始要面對現實一樣嘢就係啦。因為而家19大就出咗爐啦，係嘛？咁就即係預言，即係預計咧，就其實會將會有人去接替呢一個張德江嘅地位啦，係嘛？喂，你知道即係年頭嘅時候，特首選舉成報成日吹啊嘛，係嘛？哇，點解而家？呢、這個香港啊，即係越嚟越倒退啊，係咪？點解人大釋法啊，有全面管治權，一日最衰都係張德江。 禍港四人幫之手。 係啦，禍港四人幫之手。